第28集，赵斌等病人家属到来，一直等到了下班时间。抢救室里，大娘已经醒了，但她这一次发作以后，明显害怕了。赵斌把她的病情说准了，她现在是全心全意地相信医生了。这会儿老老实实躺在抢救室，带着心电监护观察。心内科老总都会了诊，通知了病人，病房有空床，马上接收住院，家属才终于到了。 病情我刚才跟你讲了，当年在电话里也应该说他的情况嘛。我们主要是跟你讲一讲接下来的下一步治疗。心内科住院，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评估他的心脏情况之后，装起搏器。 赵斌语气略微有些着急，已经是下班时间了。他今天下班约了李盼秋和他男朋友吃饭，不想耗太久。 哎，他不就是心慌头晕吗？怎么就成了要住院的大病了？装起搏器这个是不是必须的？我妈身体一直很好的。 女儿还存着怀疑，看着赵斌的眼神并不是很信任。赵斌突然换了个语气， 她说你是我们的同行，你是哪个科的？ 我是医务科的，不是你们什么大医院。 她带了点讽刺地说。 但是我妈的身体我还是很清楚的。 一听是医务科的，赵斌突然就气势全开。 你妈妈现在的病叫做病态窦房结综合症，你要不就现在打电话问你们医院心内科医生是什么病，这病到底严不严重。你如果觉得你清楚你妈妈的病情，那我现在就可以把心电图交给你，你自己解读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治疗。 你这个医生什么态度啊？ 女儿被赵斌这几句话激得一下子就站起来发脾气了。 我妈的情况当然是我更了解了，她什么病我就是听你们医生讲的，我还没问你，你对我不耐烦什么呀？ 我不耐烦是因为我不想再重复病情的严重性。你是医院的，你更应该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，这是 C 大附属医院，你到底信不信任我们这儿的医生？你反复强调你母亲以前的身体是怎么样的，完全没有把我讲的病情放在心里。我交代的话你有一个字听明白了吗？我跟你谈起起搏器的时候，我用的是必须吧，我没有跟你商量是怎么治疗，我现在给你提供的是已经是必须了。你妈妈刚才在这里已经出现过一次意识障碍了，那就是心脏骤停引起的，你到底清不清楚情况啊？ 两人的争吵已经惊动了护士站，护士长今天也迟走了一会儿。赵斌这个病人，护士那边也很注意的，听到这里吵，护士长也赶紧过来了。 哎，赵老师，你慢慢跟病人说话。 护士长心里对这个所谓医院的家属也很不屑，这还医院的呢，听到老人心脏骤停都该马上来医院了，赵斌打了电话那么久才来，护士那边一直担心老人再发一次，到时候出了事儿，这种人又能马上翻脸闹医院。赵斌的上级也来讲话了，还是那些关于疾病风险的东西，说情况确实严重，也劝病人女儿理解赵斌情绪的激动。女儿却不放过赵斌，不依不饶地要求赵斌向她道歉。赵斌在一边又想开口说话，上级挥手让他先离开办公室，出去休息一下，缓解缓解情绪。赵斌烦躁地在楼道间里抽烟，已经离下班过去了一个小时，他都想给李盼秋打电话把饭局推了。楼道间里全是闷了一个白天的热气，他后背抵着门，面对着那个窗口投射进来的夕阳余晖，他突然想，罗明瑶会怎么做呢？他肯定不会跟病人吵架，骂他一句他就低头认错。他突然就觉得这样和病人家属生气真的没意思，又不是自己爸妈，他替人着急也没用，不就是道歉吗？一句话的事情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抽完了一支烟转身回去。病人家属坐在办公室门口，上级和护士长劝不走他，他对着里面的人大声说， 今天我必须要讨回一个公道。 赵斌走了过去鞠躬， 对不起，刚才是我态度有问题。 李盼秋看了看手表，对男朋友迟燕婷说， 再等一等吧，10分钟他要是不来我们俩吃，不等了。 没事没事。 迟燕婷安慰他， 你打电话问问他，真有事我们就当约会了，本来你也忙，好难得出来好好吃一顿。 李盼秋还在摸手机，那边赵斌就走了过来， 不好意思啊，来迟了，科室里跟病人家属交代了几句，没想到弄了这么久。 临床上没办法吗？ 李盼秋理解地说，招呼他坐下。 这个就是我男朋友池燕婷，这个是我大学到现在的好哥们赵斌，急诊室的。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，分别就坐。 今天我是有事情麻烦你，才让秋姐抽空组织这个饭局，结果我迟到了，确实不应该。 我大概听盼秋说了，是你想买房子的事。 是的。 赵斌点头，开门见山地说， 我可能就有10万的存款能拿出来付首付，确实很少，我自己在网上查了，完全找不到头绪。知道秋姐姐现在男朋友是做建筑的，就想看看你能不能给我点建议。 你大概想要多大的房子呢？ 我的情况 赵斌转头看了一眼李盼秋，见他点了点头，才又往下说， 秋姐跟你说了吧，说实话情况不是很好，我大学毕业就冲动地跟家人交了底，从此再也就没联系过。我给家里发个短信说我考上研究生，家人也没有回复我，只是后来我卡里多了5万块钱，应该是家里给的，是告诉我仁至义尽，各管各的，以后路自己走。研究生读博靠一点国家补贴和奖学金撑了过来，现在工作稍微好一点，收入一个月平均也就8000块钱，2年省吃俭用大约存下了13万，我估计这辈子也就是打单身的命，大房子经济条件也不允许，现在就考虑差不多60平左右吧。 池燕婷和李盼秋为他的事感慨了一番，池燕婷摇头说， 60平首付10万，还要考虑以后月供的事，这样的条件现在就买房还真不好找，为什么不再等一等呢？等攒点钱可以买个好一点的房子。 赵斌淡淡地笑了一下， 大概年龄到了，现在总想要自己房子在手，好像能心安。 池燕婷不赞同地摇头， 有这么着急吗？买房子还是要买好点的。 没关系，你有想法告诉我，主要还是我自己去弄，别太费心了，我也不太敢把情况想得太好。 我觉得你已经很有勇气了，3年就能攒下10万了，真的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和盼秋两个人继续拿出来，还得2边父母帮衬才能拿下首付。盼秋经常跟我说起你。 池燕婷笑了笑又说， 他说他实习时候太软，跟别人沟通经常被骂，就你仗义帮他顶回去。 哎，丑事都被你给抖出来了。 李盼秋赶紧拉着人别往下说了。 你还怕人说了？ 赵斌也笑了起来， 我倒是没想到你跟我的革命友谊是帮你骂来的。 几个人笑了一会儿，池燕婷又接着说， 哎，盼秋的朋友我肯定也是当自己朋友，房子的事我会帮你留心的。 那就谢谢你了。 赵斌拿起茶敬了池燕婷一杯。池燕婷再来约他的时候，赵斌碰巧在看另外一个一过性意识障碍的病人，病人是一位50多岁的老年男性，身体健康，看着很精神。赵斌问他怎么不好，他哼了一声说， 哼，我女儿说我有问题，让我来看看医生。